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5集《妖狐之说》下。 这狐狸精之前在西域就闹起来了，我魔鬼城就出现了好几个死者，都说看到了白衣人，但是没看到狐狸。 我们打听了一下，西域诸国都陆续发生了几起怪案，但是不久前那狐妖消失不见了，没想到沉寂了一段时间，听说出现在了松江府，跑得也真是够远的。因为对方使用的杀招很像堂主的无风掌，所以西域一带有传言与我魔鬼城有关系。为了抓住那狐妖，我们才来的松江府。 展昭听到正经事儿了，也放下手里的螃蟹，端着酒杯清清嗓子。 你大老远跑来是表示有线索了吧？ 嗯。哎，这团子是哪来的？ 林烟火说着，突然瞧了一旁的小四子一眼，众人都一愣，小四子扁着嘴看林烟火。 团子前团子后的。 不过没等小四子表达不满，萧良踹了林烟火一脚。 你在叫声团子试试，你这叫麻杆竹蒿子。 哎，你个小混蛋，欺师灭祖啊你。 说正经的。 赵普将话题拉回来，然后对萧良使了个眼色。萧良也不知道看到了没，叼着个螃蟹腿一拉小四子的手。 姐儿，我们去吃烤牡蛎，我给你烤一个。 小四子笑眯眯点头，跟着萧良去芦苇塘边和徐庆一起烤牡蛎吃。等俩小孩走了，公孙也坐下。 小四子是我在大漠捡到的。 难怪了，没查过他的身世啊。 和他的身世有关系？ 那事情都快过去了差不多100年了吧，还有瓜葛和牵连。 什么事情啊？ 展昭好奇，之前小四子和他一样能听到古怪的声音，这之后白玉堂和天尊似乎就有所隐瞒，难道这次的狐妖杀人案和小四子的身世有关系？那小四子和公孙被人盯上，莫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？众人正讨论，就见韩章打远处来了，手里提着个筐，里边有几尾新鲜的石斑。他先将鱼交给徐庆处理，然后走过来。 听说了吧，又有人死了。 什么？又是狐妖杀人啊？ 这次又不同，正通镖局晌午的时候出了事儿，总镖头郑老六死在床上了。他几个小妾说，郑老六之前运镖走了一趟西域，回来之后整个人就怪里怪气的，昨晚上不知道上哪儿花天酒地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带回了一个一身白衣的美女。今天到了晌午还没起床，丫鬟悄悄往屋里望了一眼，才发现她躺在地上。众人撞开门一看，人已经死了，估计是半夜死的，尸体都硬了。还有，她嘴边有一撮白色的狐毛。 真这么邪门啊？ 老郑死的时候房门都是紧锁的，他们府上的丫鬟说，当天夜里看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，瘦瘦高高的从院子里走过，他以为自己眼花了，那个人一闪就没了踪影。不过丫鬟坚持说，他看到那人身后有一条粗大的白色的狐狸尾巴。 他喝多了吧？还有尾巴？ 他没喝多，西域的命案里也有人说看到长着狐狸尾巴的白衣人。 公孙此时倒是并不担心狐狸精的问题，而是奇怪为什么小四子会被卷入这次的事件当中。 我不明白，这凶手跟小四子有什么关系吗？ 当然有关系了，那个团子应该就是那只小妖狐。 林烟火的话没说完，众人一片沉默，之后就见紫影的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。 不可能，我戳过他屁股，没有尾巴冒出来。 你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？说话说明白。 诸葛音笑了笑，然后瞪林烟火。 林业火搔了搔下巴，看了一眼远处正跟萧良有说有笑的小四子。 妖狐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狐狸精，更不是妖怪，而是一个族。 族？妖狐族？没听过呀。 非常神秘的部族，十分古老。 之前小四子能听到的声音我也能听到。哎，外公，难道说我们也跟妖狐族有关系？ 殷侯微微笑了笑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 怎么了？ 你外公我的娘，也就是你太婆婆，就是妖狐族的。 殷侯说着，伸手掐了掐展昭的腮帮子。 知道妖狐族有个什么特点吗？ 什么呀？莫非我和小四子还有些血缘关系？ 特别好看，你跟你太婆婆可像了，你小时候更加。 哦，难怪那天天尊说你小时候跟小四子长得一模一样。 殷侯被酒水呛了一口，众人都忍笑，想起那天天尊误闯寝宫，抱着小四子说他像殷侯的事儿了。原来这么回事儿，可能妖狐族小时候都长得团子似的。 如果妖狐族跟狐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为什么不能说？ 是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打小四子的主意？ 公孙问出口，天尊和殷侯的脸色也没刚才那么好看了，似乎有些为难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 我也不是很清楚。 其实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不说也罢，也未必真跟妖狐族有关系。妖狐生性温和，绝不是那种杀人害命的狐妖，恐怕是有人图谋不轨。喂，别自乱了阵脚，中了圈套。 鱼卡好了。 这时那头徐庆喊了一嗓子，众人都过去吃鱼。公孙站在原地，有些担心地看着那头正被一群大人轮流喂鱼肉吃的小四子。 不用担心，就算那玩意儿真的是狐狸精，也休想打小四子的主意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这个时候赵普的承诺还是很可靠的。不远处，展昭拿着个大螃蟹腿，轻轻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白玉堂回头，展昭拿蟹钳子指着他。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白玉堂看了看不远处的天尊和阴侯，展昭眯起眼睛，蟹钳子指着白玉堂的鼻尖。 说不说？ 等晚上没其他人了再告诉你。 展昭满意点点头，但莫名又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哪里不对。 晚上没其他人，其他人。 众人大快朵颐后，萧良想约小四子逛一逛陷空岛，欣赏一下湖光山色什么的。只不过小四子拿了个碗，装了好些吃的，说要去给邹良送饭。这会儿他应该醒了。于是萧良又自告奋勇陪同，说要去看看那个打败了林业火的赵家军第二高手，气得林业火想抓住他丢到海里去。小四子刚走到邹良的院子门口，就看到邹良站井边，那样子是准备打水洗脸。 干嘛？ 小四子跑进去，仰着脸看邹良，邹良不确定地看了看手里的水桶，又看了看眼前的小四子，回话： 洗脸。 谁让你起来的？ 谁也没让我别起来啊。 进去躺下。 小四子好凶啊。 这时门口展昭和白玉堂也进来了。 已经能下床了，不躺了？ 展昭也挺惊讶的，邹良摇了摇头，后头进来的林业火撇撇嘴： 切，野狗体质，什么大伤小病的，舔一舔就好了。 邹良看到林业火也来了，微微有些纳闷，不过没顾得上深究，而是忙着回嘴： 舔得到自己胸口？ 林业火愣了愣，望天想了想，随后低头试了试，尴尬了。 舔不到的呀。 哎呀，已经可以下床了。 门口欧阳晃悠进来，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身后公孙一声吼： 谁让你下床的？去给我躺下。 就这一嗓子，邹良二话没说，撒手扔了水桶，转身跑进屋里躺下，盖被子一动都不敢动。小四子端着碗满意的点头： 是吗？受伤的人就应该乖乖躺着。 赵普等人都默默地看了公孙一眼，真行啊，这一声吼的，邹良平时听军令都没那么大反应，简直一点反抗都不敢有。 哎，那个书生不是开封府的吗？怎么那个哑巴这么听他的话？ 白玉堂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林业火，不过赵家军连赵普都被公孙治得服服帖帖的，邹良他们就更不用说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